7-106-108。李阿姨和我妈以前是一个厂的，看着我出生结婚生孩子，我儿子每次见到她都奶奶奶奶一叫一个亲。这李阿姨的女儿呢是丁克，眼瞅着结婚也有5-6年了，到现在还没有动一点点想要孩子的念头。现在不是放暑假嘛，小区的孩子一多，看着别人家都有儿孙绕膝跑，这李阿姨心里就难过，这心一狠啊，报了个老年驴友俱乐部，准备去青海西藏玩一圈。 这阿姨可以啊，心情不好的时候知道自我排遣一下，而且还敢去西藏，这个身体也是够可以的，估摸着得有60多了吧。 62，跟我妈同岁。这不还托我买几盒瑞麟羊奶吗，拆盒之后放到行李箱里，说每天都要喝2杯，腿脚有劲儿才好去看布达拉宫。 确实啊，年纪大了没点体力精力还真玩不了。最近呢，瑞麟羊奶正在做年终返利，10盒原先最便宜也要990块钱，那现在直接是690元了， 是 便宜了300块钱呢，所以大家都在抢着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囤货。对于长期喝羊奶的家庭啊，这一次确实是省大钱了。 但是有限购啊，每人一套10盒起订，20盒封顶，我就用2个手机号码才买了40盒。说真的，像家里人多，消化的快的肯定是要订的，而且从来没有说瑞麟羊奶69块钱就能买到的，这真是第一次。 谁也不信啊，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大家也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您放心，这一次的69呢，和之前99定的是完全一样的，瑞麟品牌金钻配方，一盒300克，15个独立包装，都是纯奶干燥，不添加蔗糖，强化营养，高钙，每天一杯，能喝上半个月时间。专柜价是258元，广播直销价是99元，本次返利呢，直接10盒690元，单盒划下来就是69块钱，唯一条件是10盒起订，20盒封顶，活动随时会结束。40071061084007106108。 电话已经是全面沸腾了。5296的张阿姨说，儿女自有儿女福，你操不了这个心，也操不完这个心，把自己的身体搞搞好才是最关键的。 是的， 这就是想得开啊。老人身体好呢，也就是对儿女最大的帮助了。一天一杯羊奶不是大事儿，却能补充啊各种的营养，关键还能补钙。 对啊，这人上了年纪啊，筋骨呢是真的很脆弱的，所以补钙工作必须得保持。前几天还说到隔壁王阿姨摔了一跤骨折了，打了个石膏还要人伺候，这儿女都很难请假，老的少的都遭罪，那羊奶的钙质丰富。 1247的钟叔叔说，以前在农村，哪家小孩没奶吃就吃羊奶，确实是这样啊。 是的。6945的张女士说啊，这个价格倒是挺实惠的，但是现在这大夏天那么热，喝着不上火吗？说自己经常烂嘴角，口腔溃疡，羊奶补的呢是多种的维生素、矿物质、微量元素，是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来，丰富的钙质，每天温水冲调，温温的喝下去特别好。 大家抓住本次前所未有、仅此一次的返利活动，690元10盒，能喝5个月，从夏天度过到秋天，每天一杯4块钱。但是要再次提醒各位，活动会随时取消，但是有限购啊，每人一套10盒起订，20盒封顶，我就用2个手机号码才买了40盒。说真的，像家里人多，消化的快的肯定是要订的，而且从来没有说瑞麟羊奶69块钱就能买到的，这真是第一次。 谁也不信啊，所以40071061084007106108，大家也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 本次厂家返利就是等于变相降价了， 而且降的不是一点点啊，立刻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一盒15袋300克的瑞麟羊奶，既不要原价的258元，也不要一直以来的直供价99元，一步到位，690元10盒，每盒69块钱，一盒就省了30块，一套就省了300块。而且大家放心啊，品质一点也没有变。民族品牌瑞麟羊奶粉是通过了国家 ISO 质量管理体系的认证，荣获了世界奶山羊发展大会组委会颁发的世界羊乳制品金奖，以及陕西省乳品安全生产协会颁发的经营诚信奖，以及液态奶质量管理优秀奖等诸多殊荣。同时又是中国人保质量承保的，丰富的营养，醇香的口感，老少皆宜的特

先是以发牢骚的方式对汉宣帝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接着升级到愤怒。当愤怒经过积累和沉淀之后，他们决定以爆发的形式夺回失去的权势。帝节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6年，这是一个火热无比的夏天，愤怒到了极点的霍家人召开了一次家族会议。会议由霍宇主持，他作为霍氏家族的接班人，会议一开始就抛出了这样的观点：怎样才能从朝中夺回失去的权势？于是乎，霍氏家族成员纷纷发言，在强烈宣泄对汉宣帝的不满，对号入座地说该如何如何把某某人拉下水，回到原来的位置。在众人口沫横飞、嘴占莲花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霍显说话了。他当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一张嘴就把众人给镇住了：你们一个个都是鼠目寸光，官复原职有个屁用？如果我们不发动公平政变，废了汉宣帝，自立为王，我们霍氏家族迟早都得完。沉默了一阵之后，霍宇代表霍家成员问了这么一句：汉朝待我霍家不薄，这样做未免太不厚道了吧？事已至此，老毒物霍显只好来了个实话实说，把毒死许皇后的事全都抖了出来。杀害皇后的事将来被皇帝知道了，霍氏家族难免遭到灭顶之灾。事已至此，霍氏家族已经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时刻了。于是接下来会议的主旨由争权变成了夺位，横竖都是个死，不如来个轰轰烈烈，就算死也死得痛快。这场家族会议奇迹般地达成了一致，密谋发动政变，杀丞相，废宣帝，立新皇霍宇。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呀，就在霍家磨刀霍霍的时候，因为保密工作做得不好，计划泄露了。谋反的消息很快就被霍家的一个马夫朋友张张知道了。这个张张本来是来叙旧的，听到了这样的消息，先是被惊得目瞪口呆，接着拔腿就往皇宫里边跑。结果可想而知，霍氏家族的谋反还没来得及行动呢，汉宣帝的镇压大军就到了，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霍家围了个水泄不通，打出的口号是杀无赦。自知难逃厄运的霍宇和霍显相继自刎身亡，而霍氏家族的中流砥柱霍宇和霍显死后，意味着霍家已经是一群乌合之众了。汉宣帝手中高举多年的屠龙刀丝毫没有留情，对霍氏家族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诛灭了霍氏家族以后，霍皇后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汉宣帝没有直接砍了他的头，而是以失德罪把这位年仅23岁的皇后打进了冷宫。从此庭院深深深几许，霍家千金独自悲。直到12年以后，霍皇后终于盼来了汉宣帝。然而汉宣帝不是来赦免他的，而是把他打入了更阴森恐怖的云林馆去独居。至此 霍皇后最后的希望落空了。绝望之余，在一个凄风冷雨的夜里，她用一块白绢吊死在了云林馆。霍光一手打造的风光无比的霍氏家族，只因为他错爱了一个不该爱的女人霍显，落得子孙灭绝的凄惨下场，正应了那句话，盛极必衰。可是不管怎样，霍光的功绩并没有因为霍家的倒塌而被抹去。甘露三年，就是公元前51年，汉宣帝在匈奴归降，举国欢庆之时，回忆往昔峥嵘岁月及辅佐有功之臣，命人画了11名功臣图像与麒麟阁，以示纪念和表扬。11人中，霍光排名为第一，而唯独呢，他没有写全名，只是尊称为大司马、大将军、伯陆侯，姓霍氏。不知道这样的荣誉是对他最后的安慰还是怜悯。后来有慨叹诗如下：骏马似风飙，鸣鞭除伪桥，万弓辞汉月，插羽破天骄。阵捷星芒尽，迎空海雾消，功成霍林阁，独有霍飘摇。有哲人说过，伟大源自苦难。没有吃过苦的人，就好比是温室的花朵一样，一旦面临外界的凄风苦雨，就会萎靡不振。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难。苏联教育家马尔库莎说，昂贵的玩具，阔气的穿戴，这是通向严重后果的最初阶梯。有人调查过某个地方50名失足青年，其家庭多是豪门，过去讲侯门多荡子，现在可是奢门出败子。那下面我们就来说一段伟大源自苦难的故事。话说许皇后和霍皇后相继夭折以后，问题出来了，空出来的皇后位置该由谁来当呢？皇帝的后宫从来都不缺美女，但在美女如云的后宫能得宠的却没有几个。此时后宫当中最得汉宣帝宠爱的是张婕妤、华婕妤、魏婕妤等寥寥可数的几个，他们为刘询生下了东平王刘禹、定陶王刘嚣、馆陶王、楚孝王等几个儿子。我们知道，在古代的后宫之争当中，后妃们除了自身实力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砝码，就是肚子里有没有货，儿子。有儿子的后妃就占据了天王山，没儿子的后妃只能是望后兴叹。但世上的事儿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就在后妃们都渴望自己的肚子能争气的时候，命运却垂青到了那些肚子并不争气的人身上。众所周知，汉宣帝从小下放到农村长大，受尽了人间冷暖，直到17岁才在许平君娇柔的怀抱里懂得了什么叫温暖。也正是因为这样，汉宣帝会知霍光的脸色于不顾，立嫔妻许平君为皇后。随后许皇后被霍显暗杀，汉宣帝为了表明自己感恩的心，力排众议，立刘氏为太子。随着霍光的病逝，汉宣帝一点一点地把实权从霍家人手中给夺了回来，最后逼得霍氏家族来了个狗急跳墙，结果邪不压正，霍氏家族造反未遂，被汉宣帝一网打尽， 最后落得个满门抄斩的地步。也正是因为这样，心有余悸的汉宣帝在选后上慎之又慎，权衡再三，最终决定立一个无后的妃子为皇后。原因是为太子刘氏着想，不想立的新皇后因为儿子将来又产生血淋淋的太子之争。汉宣帝此时最宠爱的三贵妃张婕妤、华婕妤、魏婕妤都生有三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女人有子才算好。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此时女人无子才是福。本着吃一堑长一智的原则，汉宣帝最后只能狠心地摇摇头，把三大热门候选人全都排除在外。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在宫里默默无闻、不显山不露水的宫女浮出了水面。这个宫女就是长陵人王凤光的女儿王氏。王凤光是名门望族之后，他的祖先在汉高祖时期曾经做过关内侯，显赫一时。但正如中国俗语所说的，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结果以富贵传家的王家自然逃不脱富不过三代的命运轮回。到王凤光的时候，王家的地位已经一落千丈，由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王家人由显赫变成了贤赫。也正是因为这样，王氏的出身注定成了一只丑小鸭。随着丑小鸭一天一天的长大，他没有梦想变成白天鹅，而是这样想，只要有个家就成啊。找到一个老实本分的丈夫，生儿育女，组成一个完整的家庭，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田园生活，这就是他的梦想。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愿望，却成了王氏遥不可及的梦。当然这并不是说丑小鸭王氏长得太丑，丑到了天底下没有男人要的地步，相反他还颇有几分姿色，柳眉细腰，唇红齿白，额头上长有一颗黑痣，有人说是美人痣。而事实证明呢，这是一颗克夫痣。王氏长大以后自然不缺追求者和说媒的，因此王氏发挥了果断的作风，相中对上眼的就下手，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原本天经地义。可是呢，几次当他定下婚期准备出嫁的时候，未婚夫就都会离奇的死掉。这样骇人听闻的事儿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好几回，带来的连锁反应是王家门前一下子车水马龙，又热闹了起来。热闹的背后是王氏一下子火了，这样导致最直接的连锁反应，就算是王氏倒贴过门，也没有男人敢娶她了。总之啊，从此王氏自怜自卑，自伤自弃，那个愁啊。而他的父亲王凤光也是自怜自卑，自伤自弃，难不成养老女儿在家一辈子吗？就在父女两个以仇对仇，仇上加仇的时候，命运之神终于垂青他们了。这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王氏抛绣球的人那不是寻常人，是主宰天下人的汉宣帝刘询。原来王氏克夫的事儿 刘询当年还在农村下放的时候就有所耳闻。他成为一国之君以后，听说王室还是一驾难求。急天下之所急，想天下之所想的汉宣帝刘询，这次做出了惊人之举，下了一道圣旨。圣旨简洁明了，召王凤光的女儿入宫为婕妤。与其放着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在宫外守活寡，还不如纳入宫里来守活寡呢。这样再怎么说还可以为家里减去负担呢，顺便增光。就这样，鬼见愁的克夫专家王氏挥了挥手，告别父老乡亲，来到宫中接受命运的新型考验。事实证明，汉宣帝对王氏并不感冒，除了精神上的鼓励之外，晚上很少抽空来给他排除寂寞。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入宫以后不可能怀孕生孩子。这个世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祸福难料。王氏本来就戴着克夫的魔咒帽子呢，再加上没有一儿半女的，本来应该属于被遗忘的对象才对。可是此时此刻，她却成了皇后的最佳人选。公元前64年，也就是霍皇后被汉宣帝打入冷宫的第三个年头，那是一个草长莺飞的二月，世上万物都开始焕发新的活力，王室终于时来运转，几乎跌破所有人的眼镜，以超级黑马的方式被汉宣帝任命为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皇后。惊讶也罢，嫉妒也罢，面对种种猜疑，王氏显得从容而平静。只有他自己明白，虽然当上了皇后，但这个皇后并不好当啊。她并不像以前的那些皇后，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优先继承权的宝贝儿子，集皇帝的万千宠爱于一身。相反，她天生克夫的相，又是不能播种的母公鸡。这样的女人放在美人扎堆的后宫，太普通，太平常，太不显眼了。因此，他受到汉宣帝宠爱的概率那几乎为零。但世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这里失去的东西往往在那里补。我们常听说吃亏是福这句话，王氏的这些缺点和弱点相反在特定的环境和特定的时间却成了一种优势，而优势背后却是苦涩。他知道自己名义上是皇后，实际上是保姆，太子殿下刘氏的保姆。事实证明呢，汉宣帝就是汉宣帝，他的眼光果然没有错。他精心挑选的这个没有野心又没有儿子的女人为后，是极为正确和明智的。因为以黑马身份夺得皇后的王氏，从此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不必细说，而且他还减素朴实，任劳任怨，一心一意地关心刘氏，全心全意地爱护刘氏，真心真意地把刘氏当自己亲生的儿子来对待。也正是因为这样，后来刘氏长大成人以后，从来不把王皇后当作保姆，而是当亲妈来看。但从这点来看，王皇后的所有努力和付出都没有白费。值得一提的是，王皇后她那个斗鸡遛狗的混世魔王父亲王凤光也咸鱼翻身了。汉宣帝给他的头顶上戴了一顶高高的帽子，穷成侯。

样的改变，真心值得您尝试。4007-106-108 4007-106-108。最后再为您播报一次，厂商建议零售价是258元一盒的瑞麟羊奶粉，现在69元一盒，一组十盒，能喝上五个月的时间，划算到每个月才138块钱，每天才4块多钱。立刻来拨打热线了，4007-106-108 4007-106-108，免费送奶到家，每盒都有陕西省乳品协会颁发的纯羊奶标志，保证您喝到嘴里的每一滴都是纯香的，严苛执行国家食品标准，民族老品牌，值得您的信赖。加油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关云长知识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我们常常说百闻不如一见，意思是听到100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眼见到可靠。这个典故就出自西汉的名将赵充国。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人，少年时仰慕将帅而爱学兵法，并且留心边防事务，最初以良家子身份参军当了骑兵，后来因为善于骑射调入了羽林军。他的发迹史很是特别，简单的介绍一下，那细心的朋友一定还记得呢。在当初卫青跟霍去病去世以后，汉武帝一手打造的后双子星座当中的20将军李广利，因为太想证明自己了，太想表现自己了，结果适得其反。天汉2年5月，在对匈奴的军事打击当中，他因为犯了孤军深入的兵法大忌，结果被匈奴的右贤王围了个铁桶一样。就在这个生死攸关的关键时刻，一个人走到了李广利的面前，说了一句话：匈奴只为不攻，是想通过饥荒这样的办法逼使汉军投降。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怎么能坐以待毙呢？一筹莫展的李广利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似的，双手抓住赵充国粗糙而硕壮的手，放下高贵的身份，直接就问他该怎么办。赵充国说，目前摆在汉军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生路，二是死路，不知道将军愿意选择生路还是死路。哎呀，好死不如赖活着，当然是生路了。有了李广利这句话，接下来就看赵充国的表演了。他说，要想走生路，只有拼死突围，死里求生，要想走死路，就只能缴械投降。李广利毫不犹豫地采纳了赵充国的意见，并任命他选拔100名壮士组织突围， 赵忠国不负众望，这天晚上他手提还手刀，一马当先，带领百余精锐像离弦之箭一般奋勇杀出。李广利率领大军掩杀在后，匈奴一看汉军顽强突围，马上进行了反突击。赵充国领兵冲杀在前，好生骁勇，所到之处莫不披靡。两军酣战了良久，汉军血战突围。充国虽然勇猛，但是匈奴人多呀，身负重伤。福大命大的赵充国并没有死，尽管他身上已经是伤痕累累，但收获却是很大。因为这件事儿被汉武帝听说了，于是一国之君来了个单独召见，结果眼见为实，在英雄的赞叹声中提升他为中郎将，就是皇帝的侍卫官。赵充国的血没有白流，他终于迎来了云开见月明的时刻。就在众人都以为赵充国从此仕途不可限量呢，年度新人王赵充国却让人大跌眼镜，不但没有红起来，相反随着时光的流逝开始慢慢地淡出了众人的视线。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赵充国已经从一个翩翩少年变成了垂暮老人，似乎他的一生注定就要这样过完了。汉宣帝的上任却给了这个老骥伏枥的赵充国一个重塑自我的机会。公元前63年，羌人叛乱，他们强渡黄水，占据了汉朝边郡地区。当然他们既然敢冒犯，自然是有备而来。为了造反，羌族200多位部落酋长会盟，甚至因此化干戈为玉帛，消除仇怨，交换人质，订立攻守同盟，成立了西联盟。汉宣帝此时没有了霍氏家族的羁绊，正是雄心勃勃想建功立业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第一反应是吃惊，第二反应是愤怒，于是他就叫来了赵充国商量对策。事实证明呢，汉宣帝没看错人。尽管此时的赵充国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赵充国并没有老。面对汉宣帝的期待，他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详细地分析了羌族的情况以及匈奴的关系，指出他们结仇交质是很危险的信号，如果再和匈奴勾结在一起，组成了西北大联盟，到那时候只怕就不是虎视眈眈了。他给汉宣帝的建议归纳起来有两点：一是全民总动员，立即让边防各部队做好战备工作，防御和反击一个都不能少；二是派出间谍马上去羌族地区，在阻止羌人和匈奴的西北大联盟的同时，使用反间计和离间计，把羌族各部的西联盟搞得再回到四分五裂的状态。面对赵充国的金玉良言，汉宣帝脑袋点得像鸡啄米似的。他说了，听君一席话，胜读10年书啊。随后他把间谍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光禄大夫义渠安国。事实证明呢，汉宣帝这次走对了政治路线，却选错了人。间谍的任务很简单呢，所谓离间，一个是离，另一个是间。而我们的义渠安国显然对这两个字理解错了，他进行的不是离间，而是一手制造了离奇的焚尸门事件。 神爵元年，时指冬去春来，草长莺飞的二月，被汉宣帝寄予厚望的义渠安国带了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长安出发，跨过千重山，涉过万道水，来到了中羌边境的金城郡。义渠安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召见了郡守，传达了皇上的旨意，随即正式入主金城郡。在查看了城里的防御措施之后，义渠安国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对郡守的尽忠职守表示了赞许。郡守倒是很谦逊，来来去去就这么一句话：“臣守的不是城啊，是寂寞。”为了不让郡守寂寞，义渠安国决定干一件不寂寞的事儿。他叫郡守去请羌人到城里来谈判。羌人也不是吃素的，听说汉朝派钦差大臣来谈判了，当下拍着胸脯就说了：“谈就谈，谁怕谁呀？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散，大不了无缘对面手难牵，咱们接着打就是。”事实证明呢，这只是羌中各部落酋长一厢情愿的想法，他们到了金城郡就后悔了。义渠安国一开始就来了个下马威：“你们放着好好的酋长不做，侵袭我汉地，强杀我牛羊，强占我财物，掠夺我粮食，究竟想干什么呢？”各位酋长心里边都大吃了一惊啊，竟然无言以对。义渠安国又问：“你们如此这般反叛大汉朝廷，是想与我大汉朝分庭抗礼吗？”接着义渠安国又是咄咄逼人：“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你们自不量力。”各酋长们是冷汗如雨，还是无言以对。眼看各酋长要上演将沉默进行到底的把戏，义渠安国没有再浪费口舌，手一挥，刀斧手齐上，顿时间就把各酋长剁成了肉酱。杀死各大酋长，一来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二来让羌人各酋群龙无首，让这西联盟就不攻自破了。应该说义渠安国的想法很好，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杀死了各酋长非但没有起到警示的作用，这种卑鄙的行为和做法反而一时激起了千重浪，激怒了强悍的羌人。他们在草根英雄杨玉的带领之下，发动起最为猛烈的攻击，结果义渠安国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不得不丢了钦差大臣的帽子，赶紧跑。就这样，赵充国的离间计以失败告终。义渠安国捅了马蜂窝回来，是朝野震惊。前面形势严峻，此时朝中可用来上前线的将领，死的死，老的老，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几个可用之才。关键时刻，汉宣帝没有犹豫，他决定启用73岁的赵充国为征西大元帅，讨伐陇西的羌族。出发之前，汉宣帝问他：“你要带多少兵去？”赵充国说：“百闻不如一见，军事上的事难以遥测，我还是先到金城的最前线，只有零距离的查看敌情之后，才能提出具体作战方针。”听说那羌人野蛮至极，你这样单枪匹马会不会有危险呢？那羌族不自量力，夜郎自大，背叛朝廷，这种叛逆行为是可耻的，注定会失败， 请陛下相信臣的能力，不必再忧虑了。赵充国给初掌大权的汉宣帝吃了一颗定心丸之后，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中枪最前线，然后又风风火火地回来了。汉宣帝就关心地问，这一趟还顺利吧？哈哈，很顺利啊，没有缺胳膊也没断腿儿，只是这一路风吹雨淋变得又黑又瘦了些啊，真是辛苦你了，这回你心里边有底了吧？啊，百闻不如一见，敌人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啊，那这次你想要带多少人马去平乱呢？听汉宣帝这么问，赵充国是满脸自信，兵不在多而在精，臣有10000人马足以平定羌人之乱。那接下来就看赵充国的表演了。只见他率领10000多骑兵，日行千里，夜行800，到了金城郡之后，来了个不眠不休，连夜偷渡军事要纽黄河，并且构筑铜墙堡垒，严阵以待。果然，羌人知道汉军的动向以后，马上就来到汉营附近要求单挑。汉军将士岂是怕事儿的主啊，一个个磨刀霍霍。就在他们准备和羌人决一雌雄的时候，赵充国却下达了将军令，不许出战，首先要避其锋芒，击其多归。我军是远道而来的，人马都很疲惫，而敌人却是轻装精兵，他们以逸待劳，跟他们硬碰硬的对着干，那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啊。另外还要舍小利而获大利，前来挑衅的只是敌人派出前来投石问路的小股先锋，我们这次既然劳师动众大军出征，目标不应该只是局限在打击和消灭小股敌人，而是全歼了敌军，解放羌人，千万不要贪局部小利而舍弃大利益呀。羌人士兵在汉军阵前晃悠来晃悠去，使出浑身的解数，只恨爹妈没多生出几张嘴来，骂得嗓子都哑了，有劲儿也没处使，打又不能打，最后没辙了，只好踌躇满志的进兵，垂头丧气的退兵。羌人走了之后，赵充国没有再做缩头乌龟，他开始行动了，他派人去侦察地形，结果竟然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在羌地的军事要道四望峡竟然没有防守的士兵。哎呀，天助我也。赵充国说完这句话，率军连夜穿过四望峡，直达西部都尉府。这个都尉府啊，就是现在的青海海堰青海湖北岸金城郡的西部边境。到了这里，赵充国又有话要说了，发出了一句感叹，看来羌人到底还是不善用兵啊，四望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如果羌人在这儿设下几千骑兵，我军就是插翅也飞不过这个鬼见愁的大峡谷啊。赵充国走捷径，横穿寸步难行的四望峡，到了西部都尉府之后，几乎绕到了羌人的后方。羌人大惊，以为是天兵下凡呢，赶紧组织反击。可是此时的赵充国还是采取老办法，面对羌人军队的挑战是闭门不战， 不出战也就罢了，赵忠国还做出一个奇怪之举，每天设宴摆酒犒劳将士，完全是一副庆功宴的场面。那大家也许就会问了，是赵忠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西部都尉府得过且过呢，还是一代天时呢？话说当时的羌人各部啊，以仙灵、河罕、开部为大，这两部原本是水火不相容的仇敌。自不安分的仙灵首先发起反汉的号角之后，派人到韩开两部进行人事调解，大致内容无非是眼下不是内斗的时候，应该以大局为重，咱们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和推翻压在咱们头上汉朝的这座大山。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韩开原本就是一家人呢，在自家人仙灵的调解之下，很快就消除了仇恨，握手言和了。重归于好之后，他们以民主的方式推荐了一个首领弥当儿。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事实证明，这一次众人的眼睛里边都蒙了一层沙子。这个弥当儿看起来是老实忠厚，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叛徒。他上任以后，决定还是重走和平友好的道路，不和汉朝作对。非但如此，他也不希望其他的羌人各部造反。考虑到仙灵是没办法搞定的事儿，深感身上肩负的责任重大，丝毫不敢懈怠。上任之后，马上就派他的弟弟刁库来见西部都尉，陈述他不愿意反的立场。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部分韩开部落的人不听新首领弥当儿的领导，擅自加入了仙灵的反叛队伍。西部都尉本来生活得好好的，一点造反的心思都没有，刁库的到来他们是热烈欢迎，但部分韩开羌人的行为让他们对刁库的诚意和目的产生了怀疑，于是热烈欢迎之后就是好酒好菜的招待。可怜的刁库哪里料到，西部都尉的宾馆并不好住，从此他就被软禁在这里，在这样花天酒地的生活当中长期待了下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关云长是是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和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天外来客赵充国到来之后，二话不说下令释放被囚禁的刁库，条件只有一个，宣传两项汉朝的惠民政策。第一，划清界限，战争是要流血的，战鼓一响玉石俱焚，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汉军是只讨伐有罪的，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把这个正气不足跟大家啊再往深处一点分析分析。什么叫正气啊？这正气呢是传统的说法，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呢，其气必虚啊。他就把人得病的实质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告诉大家了。人所以之得病，实质上就是一个正气和病气啊之间一个啊博弈啊。那么你正气足，邪不可干，中不了病邪啊。如果一旦你正气不足了，你得了病了，那肯定啊其气必虚。那么大家怎么理解这个正气？所谓的正气，身体的抵抗力啊，这句话很重要。实际上除了这个抵抗力，身体还很多的能力了，它的调节能力啊，自我调整的能力啊，自我康复的能力啊，很多很多。那个抵抗力啊，又是怎么生成的呢？都来自你的五脏六腑啊。你的五脏六腑如果正常的话，它能完成自身应该完成的这些工作，而且之间还有一个相互之间的一个配合啊，怎么样让我们这五脏啊去正常的工作，就像一个五个柱子一样，也像一部机器里啊五个重要部件啊一样。要知道我们这五脏它们的主要生理功能啊，他们是干什么的啊，他们喜欢什么，他们讨厌什么，这是我们讲到正气讲到根儿上了。你知道这个啊正气是怎么来的，比如五脏心，心主血，血呢必须畅通，血液畅通。那有人心肌缺血了就不行了吧，一上楼扶持带喘的，一跑急了，一滴了点东西，哎呀气短上不来气啊，一有点惊动心里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就开始跳了，这说明他的啊心气啊不足了。其中他要包括心气啊、心阳啊、心阴啊、心血呀 啊方方面面。心是发动机啊，啊非常重要。心在五脏来说呢，它的位置君主，你还要知道这心怎么去呵护。得心脏病的人现在很多，而且这个心脏病啊直接造成死亡，现在猝死占急性猝死的80%啊。对人的正气讲到五脏，你必须结合实际给大家展示为什么发病这么多。心不静，什么事都操劳，忙了呢啊不可开交，这个心所触及的过分了。现代人呢啊一个是进入了紧张的快节奏，就是这时代步伐快了，人们压力大了啊，一提哎呀我心里压力可大了。对呀，你长期受到那么心理的压力，你说这心脏能好受吗？心不静，神不安，气不顺，血不和，阴阳不调，破折号，百病丛生啊。要心态平衡，我们在心态平衡下面又说了啊，人的心情啊，人的情绪啊，这一块儿给我们造成的损伤非常大。就人们呢这个期望值高了，相比之下看人家致富了啊，看人家有了，看人家怎么怎么的，都是比高。你这一比高了啊，就心情就有一个呢悲观失落。你要想赶呢就心浮气躁，所以等等。我们这心脏受着各个方面这个煎熬，很多人心不静，该静的时候也不让它静，晚上应该静了，或者做日落而息啊，晚上也不静。夜生活现在是文化生活很丰富了，但是这好的条件你如何去很好的去利用啊？啊，我们讲到心，大家一定记住和这个脑（括号后边是脑，比较广义一点），所以我们现在提的就是这个心，大家啊怎么就正气足了啊，我们一脏一脏的给大家说啊，让明白哎我们心脏是干什么的。人受刺激以后心跳几率加快了，所以我们的心跳 随着你看的、耳朵听的、身体感受的，你发现我们的心脏一会儿一会儿的快了，是吧？抓彩票500万，哇，心马上就跳到你心来了，没错啊。哎，一看牛市了，哇，又挣了，这一开盘马上就是走红了，飘红了，转来夸一下子又跌了，好像自己掉进了万丈深渊一样。你说这玩意儿心脏受得了受不了的？那我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大家去悟，凡是你心脏不好的要注意，注意什么呢？这些啊，外界的这些影响，怎么去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外界对我们心脏的不良的刺激。现在人们还没有认识到高度的紧张所对人身体的这个危害和影响啊，我想有一天慢慢的大家可能这方面理解的深了，咱们给它冠名了紧张综合症。它不仅是对心脏啊，当然首当其冲是心脏，它还对我们的内分泌啊，对我们的消化呀，对我们的神经啊、血管啊，方方面面，通过我们的啊感官嘛，首先是到我们的大脑啊和心脏，将来越来越重视紧张综合症给现代人的身体造成的危害。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提前比较敏感的啊这个眼光提出什么来了，提出来对策，怎么去缓解我们这个紧张。说你避免不进入这个社会那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你进入这个社会怎么把这事情啊把它进一步调整啊，要学会是吧减压，要懂得怎么去屏障这个呢外界对我们身体的啊这个影响啊，当然不良影响。现在年轻人有的呢啊不是屏障这些，而是呢主动去找刺激。等有一天啊你的心脏受到了刺激以后啊已经是伤害了，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老年人一样，有一点事儿坏了睡不着觉，哎，有一点事儿，哎，在脑子进去了出不来了，就是这样，就是他的能力大大降低，他担不了一点高兴的事儿，他也担不了一点发生问题的事儿，他担不了了。这就是长期受刺激心脏的这个能力降低了。所以这个呢我们作为提醒啊，特意我们提出了13项啊缓解紧张那这个方法，大家都可以系统的去学学。比如说呀，经常伸伸懒腰啊，你看有的人说了啊，我这个手心呐、脚心呐，那个出汗，其中有一部分就是紧张。特别年轻人没见过世面，一到大场合之后，一猫呢手心全都湿的，汗为心液，吐多了，损伤人的什么？损伤人的心阴。损伤人的心气啊，所以这个汗呢又要出，又不能出太多，出多了以后如何去保护它，补充水啊，啊水中要搁点盐呢、啊、搁点糖啊，啊你得学会保护。有遇见事儿，我们免不了在社会上遇见很多的事情，怎么样去应对，怎么去调节，不要把这钱啊，现在很经济社会啊，没有钱万万不能的啊，大家的经济社会都很多人都是奔这些钱的，大家要知道奔钱的时候啊要注意自己的命啊，现在多少实力啊在抓钱的时候没小心把命丢啊，这样例子太多太多。所以我们要知道人生当中什么啊是最重要的本钱啊，生命。你没有本钱了你还做什么买卖？有的人就拿本儿去经营去啊，去挣钱，最后怎么样，一下子把本儿全都亏，就说命没有啊。有的人拿健康啊，这样情况都有啊，钱是到手了啊，健康没了啊。有的人还想不开，年轻时啊，我们去挣钱去，挣完钱身体不好我们吃最好的药，找最好的大夫，住最好的医院，啊，听起来是振振有词，策划挺好，实际上 啊，什么都不懂。人一旦失去了健康，你再往回找呢，非常非常困难。那个健康不是拿钱就随意可以买来的。那这些我们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里特别提醒啊，老年人知道怎么回事了，他经历过这些事情，所以呢，我们教给了13种啊缓解的方式。经常动脑力的，你这完之后休息的时候，不要做呢智力方面的游戏了和活动了，哎，要做一做体力方面。那你十分的紧张啊，你要听听音乐啊，听听舒缓的音乐啊。你当你紧张的时候，频频的喝水缓解紧张。当你紧张的时候呢，喘长气，这方法很多。当你紧张的时候，你看看蓝天，你看看远处，你看看白云啊，你看看绿色。你处于紧张阶段，家里少个红的，喝点呢浅色的、白色的啊、绿色的、蓝色的，哎，它使人心静。然后你搞红的，更是热烈了。所以这方方面面啊说的这些话，如果大家注意了，它就缓解了你的紧张，免受了我们心脏大脑长期受的啊这个刺激。年轻人说无所谓，玩冲浪玩蹦极，这得在自己的心脏啊自己的身体承载能力。啊，你现在让老人去蹦极，蹦得了吗？蹦不了。为什么？他的正气不足了，他应变不了。什么叫实力啊？就身体的实力。心脏病现在为什么那么多啊？我理解，就我们心啊不静，可以带新的词儿，大家可以想想。时代在变革当中啊，在快速是吧发展当中，肯定给人啊一个感官啊，从视觉也好，听觉也好，是吧？那么说，特别是人啊，这个气血循环的也快了，精神绷得也紧了，啊，因为它节奏快，压力大呀，啊，所以心潮澎湃呀，触目惊心呐，惊心动魄呀，心惊肉跳啊，心神不定啊，心绪不宁啊，是吧？忧心忡忡啊，三心二意呀、啊，是吧？心藏不露啊，心烦意乱呐、啊，心猿意马呀、啊，心浮气躁啊，勾心斗角啊，做贼心虚啊，等等。你想这个心啊，有一会儿安定，所以这样啊，使我们的心不静，那就影响了我们这心的功能。所以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心不静，神不安，气不顺，血不和，阴阳不调，免疫力下降，破折号，百病丛生。我们应该怎么去调啊？健康的四大基石，首先第一就讲心态平衡，这句话说的非常高度概括。你怎么就心态平衡了呢？这又有一系列的词儿，比如心平气顺呐、啊，心情舒畅啊，聚精会神呐、啊，欢欣鼓舞啊，啊，人家心地善良啊，专心致志啊，啊，诚心诚意啊，是吧？心安理得呀、啊。还有夏天天气热了啊，心静自然凉啊，等等这些。所以我就讲了，药啊，也包括咱们现在保健品，不等于健康。那么需要一个健康啊，有一个健康的体魄，要做到身心啊，就像北京朋友我们的同行讲的非常非常的好。健康的标准，眼睛能看，耳朵能听，想到哪去腿能走，躺下就能睡，到饭桌就能吃啊，吃了以后呢，哎，能排得出。所以说一个健康啊，获得一个健康两方面，一个心理健康，一个身体健康。没有一个心理的健康，很难有身体的健康。这句话是我说的啊，没有心理的健康，很难有一个身体的健康。所以大家在这方面应该考虑到，这些东西是吧，不是靠药，也不是靠保健品，要靠我们自身有一个思想意识，你才能够有可能活得健康。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啊养心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呢说一说。健康的那是指不是说我们身体没病那就完了，而一定要做到心理的健康，让我们的心能够静下来。所以有几个呢啊，那形成了几个词儿啊，怎么去 对我们的心这块，比如说第一我们讲的是静心啊，那么第二我们叫讲的清心，第三我们讲的是专心，第四我们讲的是宽心，第五我们讲的是善心，第六讲的是悦心。我想呢，通过交流呢啊，是大家啊要了解我们心脏啊如何去保护啊呵护啊，因为心脏呢是发动机，一旦停摆非常的危险，你整个的人的机器就不能正常运转了，所以我们对心要加倍的呵护。然而我们了解心却了解的不多，特别是啊出于我们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快啊，信息量大是吧，多，在这方面呢啊我们得到的信息是太多了啊，很难我们这心能够静下来，那怎么办呢？关键你怎么去适应啊，我们不讲了吗，适者存不适者亡啊，大量的信息我们怎么去筛选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要什么都贪，贪得多了心里装事儿装多了，你很难能够静下心来，所以要学会呢啊捕捉信息，比如说咱们自己年轻人有理想啊，有志愿，有目标，哎，朝着这个啊我们去收集信息。现在我们很多是被动的被人输入信息，有些人呢在这方面啊还没有感觉，所以信息啊不管有用的没用的真的假的是吧，太多太多了啊，在这方面我们要注意抓住啊主要的啊，抓住主要看自己的承载的能力。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你好，尊敬的叶老师。 哎， 您 好， 您 好， 我姓陶。 嗯， 今年是74岁。 嗯， 我想跟李老师谈一下收获。 哎，交流交流。 嗯，跟大家分享一下。 分享分享。 嗯，我在收音机里啊听李老师讲个节目，可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嗯，于是我就一连听了几天，我听得很好，就想啊做这个三步曲五步操，可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做。后来呢我就听说有书了，然后买的书，我就跟着看书做，经过一做呢效果就出来了。首先我这个吃饭呢香了，胃呢不胀了，都挺好的，所以我就坚持做。下边呢我就跟您说一下我的收获吧。第一个呢就是我是个三好学生了，我自己感觉好，别人看着我好，体检那都合格。 哎呦，真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的五门功课也都及格了。我多少年的那个腹泻，就是老拉肚子吧，通过这个三步曲五操推肚子，这个现在很好了。就是不腹泻了，不腹泻了，到时候就去。这个脚底下呢都推出水气来了，潮湿潮湿的。 好， 这我心口窝呢有一个硬块，经过推肚子现在也没有了， 推通了。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我每天呢按摩头部，这个我的头发现在90%都变黑了。 哎呦， 就前面一点点了 啊，74，你看头都变黑了。 前面一点点发白了。 好， 这个我还要呢把那个老伴的肚子今天也给他推下去，准备他呢现在也基本上我把他带上来了。 带上来了。 天天给他推肚子。 是吧， 他原来也是有腹泻，现在推的基本上好多了。 好。 他排毒呢也排了。是他是从小便排的。尿了尿又黄又黏又骚。 哎呦。 有一个礼拜的时间。现在都正常了尿。第四一点就是通过泡脚吧， 这个我的脚垫没有了， 嗯， 脚上的痴呆线也没了， 嗯嗯， 脚呢也不也不腿也不抽筋了， 嗯， 走路就一点也不疼了。 哎， 第四点就是我脑供血不足，原来老头晕， 嗯， 经过这个按摩头和推子和颈椎吧，嗯，现在不晕了。 哦， 这个眼睛呢飞蚊也没有了， 嗯， 妇科病也基本上好了。 嗯， 原来我妇科病挺厉害的，现在基本好了，通过泡脚。 说话挺多。 啊， 嗯， 声音太小，我听不见。 你说吧，你说的很清楚，很明白。 再一个就是那酒。 嗯， 酒啊，那个共性的东西，我就不说了。 哎， 口腔溃疡啊，皮肤痒啊，抹上，在我身上呢，就是用那个眼睛上的，我用了。 嗯， 听李老师他们讲课反馈说眼睛抹也行，我就大胆的抹了。 嗯。 原来我的眼睛老是流泪，水汪汪的花， 嗯， 老在揉，后来我就抹了几次酒，哎，现在病情缓解了，也不难受了。 嗯， 再一个就是我脚底下啊有一个小包，一走路就疼，那天我就看那个脚底那个图，它是斜方肌那块那个位置上，嗯，有一包，完了我就抹酒按摩揉，哎，结果也没有了，好了。 哦。 再一个就是我和老伴儿有一天受点凉，鼻子不通气了，我就抹酒，抹酒完了抹了三两回，哎，通气了。后来我老伴儿呢，他也不通气了，我就给他抹，他不相信，他说那能管用？我说我都抹好了，给你试试。哎，一抹他也好了，也不什么了。再一个就是我自己注重保健嘛，还关心我的朋友和我的子女。我买了好多书都送给他们了，他们一看都挺好的。都收，而且都行动起来了吧？嗯，都觉得不错。我给我三个孩子都买了产品，一人一份儿。而给我考高中那个、考大学那个孩子买的，他吃了以后反应不错。 哎， 这个还有就是您的节目吧，我每天都听。我而且坚持我记笔记，一天不听就好像缺点什么东西似的，坚持的挺好。我每天早晨呀，自个儿锻炼半个小时。玩的项目也挺多的，有那个打网球，还有双脚踢毽子，还有抖空竹，还有那羽毛球，我自己玩的很开心。有的时候遇上伴儿的话，就跟他们一起玩。 嗯， 我就跟着汇报到这儿。 这线条非常清晰，而且呢，很深刻，是吧？嗯，挺好啊。 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下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筹。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个看似普通的早晨，希特勒开始了入侵苏联的战争。 这位苏维埃最高领导人当时在客厅中呆住了，难道希特勒真的是个疯子？ 希特勒大军兵临城下，斯大林将会如何应对？ 天时地利，双方各占一半，于是人和就成了决定胜负的关键。 德军虽然节节败退，希特勒又在打着什么算盘？ 事情可没那么简单，他的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呢。 斯大林儿子投降的消息传遍苏联，真假难辨。 在那个危机重重的1941年，